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想你，每一分一秒都是你 always miss you。为什么那么想你，每一分一秒都是你 always miss。